版驱逐舰今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解放军组织海空兵力跟踪监视，并且予以警告驱离。发言人话：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美军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挑衅行为，严格管控海空军事活动，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美国海军发表声明，指本福德号的自由航行行动符合国际法。根据海洋法公约，所有国家的船只包括军舰都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而无害通过无需事先通知或者寻求批准。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听日气温介乎29至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15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1,54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7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1点，升3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4.5跌4元，美团285.2升6元，港交所503元升13元，阿里巴巴197.4升1.9，比亚迪股份233元升16.8，小米集团26.65跌5仙，盈富基金28.1升1.6，信宇光学科技224.8跌5.4。吉利汽车24.15升5毫，中国平安71.35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68，瑞士法郎8.493，澳元5.802，加元6.22，新西兰元5.415，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7.0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7。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9点，升628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91美元，卖出1,8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开始多车啦，龙尾去到柯达大厦附近。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就较为繁忙少少。至于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世贸中心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将军澳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多车嘅，龙尾在将军澳电话机楼附近。港岛路面中环的天华道立法会道呢仲是有临时交通安排的。天华道同埋立法会道北行线去龙和道方向呢继续是有封路措施。九龙方面，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去到界限阶段就较为多车嘅。新界咧，大屿山嘅愉南道咁啊，仍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嘅，因为较早前嗰度有山泥倾泻事故啦，就需要进行维修。咁所以愉南道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嗰段咧，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薄扶林道。秀晴流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

7月12号疲倦星期一。大家好。 你好啊，博成，我想讲呢，今日呢你未返到嚟公司之前，我都已经想问你，咦星你好攰喎。 可以见得啊，可以见得啊。 因为呢今朝你咪录咗个 voice message 俾我嘅、 啊、 中午嘅时间。 係呀、啊啊、 我完全听得出嚟，咦你啱啱起身喎、 啊。系啊，你知个时区嘅嘢好难搞噶嘛？ 好难啊！你今日你琴晚几多？乜样样？你今朝几多点瞓啊？ 今朝睇完呢个欧国杯嘅决赛都又系啦，即系都六点啦， 六点 啦。嗱，先轻轻做一个温馨提示啊！若果你琴晚因为太夜啦，谂住今日要翻工，所以录起咗又好啊，或者谂住今日放工翻去睇翻呢个决赛嘅重温，今日你已经特登。即 系 可能熄晒所有 notification 啦，唔想见到任何战果。关于呢个欧国杯嘅话咧， 唔上 Facebook 啦，唔上讨论区啦，唔睇 IG 啦，断住晒成个 connection 嘅话咧， 谂住放工自己翻屋企睇完之后先至咩嘅话咧，咁 转头五点半翻嚟啦， 系啦，五点半翻嚟啊， 等三个字啊， 因为一讲起咧，有机会不经意地会透露到个战果啦， 系啊， 因为我都系一啲咁嘅人嚟嘅，曾经 波哥好激动啊，而家 又唔好话激动嘅，我都系 间唔中睇，唔 系。唔系，因为我有时都系嘅，譬如之前睇 NBA 都系，嗰日朝早唔得闲睇咧，我得放工之后可以有时间睇。 哦， 我会全日尽量断住晒所有知道战果嘅方法。 哦 okay, 包括啲、 okay, okay, 新闻啊，或者啲 group 啊，我净识埋 notification， 因为你知弹出嚟嗰啲人讲嘅嘢， 已经睇到噶啦嘛，好衰格噶嘛，你谂住即系个你连 WhatsApp 都要瞄埋嗰下先惨啊！有时你 WhatsApp 咧弹嗰啲 notification， 佢哋已经讲紧嗰啲赛果，我咪就系咯，即系琴晚咧，即系都凌晨先开波啦。咁我都唔睇，我即系第一我又好少睇波嘅。第二就系、是我已经谂住早早地瞓觉噶啦。点知都系瞓唔到觉嘅。最后我都系好冇精神嘅起身，因为咧，琴晚我谂凌晨四点零五点钟啦，我电话一路开始响，响到六点几，跟住然后我八点钟要起身翻工。 哦、 我其实我瞓咗觉好似冇瞓觉咁样，有一个感觉 系 好痛苦。我早知都睇埋波都冇咁嬲啊！ 因为我寻晚睇嘅时候或者今朝睇咧，叫做就都睇住啲 IG story， 就会见到有边啲朋友睇紧啦，咁我会 send message 倾下偈啦。通常第一句就问：咦，你听日唔使翻工咩？咁 咁你都好啲嘅，你晏少少 可以控制到咯，因为。讲真的，你踢完今朝六点几啦，咁其实你翻工你八点钟就要翻工噶啦嘛。 系、啊、 其实大家都真系本咗条命出嚟嚟睇波嘅， 系啊， 即系嗰个热爱足球嘅程度系黐线嘅， 燃烧生命啊！ 即系坦白讲，如果唔系今日可以日头控制嗰啲做嘢时间嘅话，我真系未必即系顶到咁晏可以。 不过有啲朋友好啲嘅，有啲朋友就因为琴日礼拜日啊嘛，咁所以佢变相日头就瞓到够咯，跟住然后瞓到凌晨先起身就睇，睇完就直落翻工咯。 哇， 都好少少嘅。 系、啊、即系要即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去睇啦，有啲朋友黐线啲啦，又系嗰啲弹性翻工时间咧， 系系系， 六点钟睇完之后食个早餐，刷个牙头一阵，八点再睇 NBA 总决赛啦， 系咪你啊？就系、是、你、啊， 我冇啊，我顶唔顺啦已经。我谂寻日如果唔系决赛嘅话，我未必会，因为中间其实都睇得都瞓着咗觉嘅。 哦 ，OK。 咁但系咧，我觉得有啲好得意嘅发生，有啲体会啦。 嗯嗯。 咁第一就系、是。睇咗嘅朋友啦，即系你都大家熱烈討論緊。 嗱 ，last warning 噶啦 ，last warning 啦， 而家劇透噶啦，準備。如果唔想聽賽果，就搭半翻嚟。 系啦，好啦，我俾咗五秒时间，大家可以 四三二一 ，OK， 系啦，讲十二码啦， 系啦， 系啦，大家不断讨论紧就系英格兰嘅领队拣选四十二码嘅人选啦，同埋即系射波几个球员啦，咁样。其实我老实地说嘅，未熟悉好多啲球员啦，但我纯粹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嗰个心理压力真系大到黐线。 即系讲紧射十二码嗰三个好年轻嘅球员啦， 特别系英格兰射第五球嘅嗰一位，因为佢孭住嘅嗰个压力，我一路睇嘅时候，我系想象唔到，哇！如果我系佢的话， 系 我点样 handle？即系即使未知射入定唔入啦，我根本唔知点样 handle 行埋去脚震噶。 整个国家嘅荣耀就压喺你一个人只脚身上啊！ 而仲要系喺英国踢，你谂下，即系叫主场 啊， 即系全部都系自己人睇住你，将个希望摆喺你度。 然后自己仲要系一个咁 年 轻， 十几岁 啦， 可能真系出咗嚟踢咗阵间嘅啫，后备换出嚟咁。我系觉得呢一个系外人不能。 咁容易承受到嘅。 冇错冇错。 所以有阵时都会讲，即系运动员嗰个心理质素点样去应付，就系、是、因为呢啲太大啦。唔系纯粹个人荣辱啦，你牵涉到成个国家、 啊、 或者你球会嘅话，成个球会嘅历史，我系觉得哇。 即系当你谂下，你呢一球系会俾人写入维基百科，然后若干年后你三十零岁仲踢紧嘅时候，都仲有人讨论你当年嗰一球嗰、那个压力系几咁大呢， 系啊，因为你好嘅嘢系唔会咁容易记得咁多， 冇错。但系衰嘅嘢咧， 记一世噶嘛，即系嗰啲十二码飞机啊，系啦，嗰啲好重要嘅时候回传失咗，跟住之后俾人入翻啦，太多呢啲咁样嘅例子啦。 但系咧，个教练都算系咁，即系英格兰个教练都冲翻出嚟，即系认者系呢个历史罪人啦。佢自己都话：，唉，佢哋射失系我嘅责任嚟嘅。咁我觉得呢下都有俾翻啲分啦，系咪先？ 虽然未必帮到好多，但系佢都需要咁做嘅。 系啊，如果唔系嗰个心理负担好大，即系对于尤其对于咁年轻嘅球员咧，如果佢唔冲出嚟认咧，嗰三个小朋友真系会怪自己嘅。 同埋你会有心理阴影嘅，我真系会觉得。 踢啊！以后你谂下点踢啊？每次行埋个笼度射十二码，佢就会谂翻起当年呢一球， 系啊， 几咁失败系嘛？ 你幻想翻摆你职场嗰度啦，即系话你孭住公司一条大数，你可能你啱啱入行冇几耐，老细俾个机会你可能你 present 一个你要唔知啊？你要拗一个或者争取一个机会翻嚟帮间公司，有个 project 咁，哇！咁你 present 衰咗之后咁 就衰噶啦， 就衰 一世噶啦， 一世大家都会记住噶啦， 冇错。 系啊，即系你唔知背后已经有几多人讲紧关于你嘅嘢，已经知噶啦。 所以都应该要俾翻啲掌声呢三位球员嘅。 冇办法。系啊，太即系，我觉得年轻时候要承受呢一啲嘢，咁当然亦都会有人话嘅，哇，咁你收咁多嗰啲叫做人工啊，叫做系你球员嗰啲好多钱噶嘛，咁就包咗呢啲噶啦，咁啊， 但系嘅，但系 好难听啊呢句， 但系唔包生仔噶嘛，系嘛，我收咁高人工唔代表我一定入波嘅啫，系咪先？即系都包埋你哋要预咗我唔入啊，系咪先？喂，球员冇话包生仔噶、啊，即系又不能够咁样嘅， 所以呢一个系我好大嘅体会嚟嘅啫，即系纯粹一下就系啦，即系切身处地咁样谂啦。第二样嘢就系啲后续嘢啦， 系 到瞓醒觉嘅时候，可以收到啲朋友 send 啲片出嚟，就系啲球迷开始发咗癫啦。 哇，好好睇、啊，意大利嗰边嗰啲，我就系睇意大利嗰边嗰啲就系庆祝嗰啲啊， 系庆祝嗰啲， 好精彩啊！哇，咁样 、啊、大家都好赤裸啊，开心得咁样。跟住英国即系英格兰嗰边就大家都癲咗啦，有啲咩暴力嘢咁又打人啊咁樣啦， 係咪其實呢個真係咁多年以嚟足球史上都係咁樣嘅呢？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睇過一啲資料講咧，有啲叫足球流民嘅東西。 足球流民係一個職業嚟嘅。 佢哋我又唔能夠稱之為一個職業，但係真係有呢個身份存在，稱之為一個身份 啊。OK， 就係睇翻，我記得嗰時睇翻啲歷史嘢咧。即系英格兰都系好出名嘅，即系足球流民，佢哋会用好多方法去咁样去叫做影响一个赛事嘅、 哦， 即系例如系我啲球迷咧就会特登去你主场嗰度咧就混入去， 跟、哦、住搞事啦， 搞事啦咁样样。咁首先就开咪前同阿涉讲，佢话直情试过有一啲即系都市传说啦，就话嗰啲球迷癫到系会混入去即系敌方球员住嘅酒店，喺啲食物嗰度落嘢啦，咁样 好变态、哦， 即系都市传说啦。 呢啲同嗰啲追韩星嗰啲私生饭系有得挥噶，变态程度 好黐线啊， 好黐线。 系咁，但系跟住我都有揾翻少少历史嘅，即系讲呢一种呢种状态、呢种身份嘅人。因为首先英格兰系都系讲紧即系足球嗰方面都系好耐历史噶啦，即系以前系会。佢哋喺鄉村地方會玩嘅、最初頭，咁但係佢哋有講嘅，佢話足球喺英格蘭啲農村地方中世紀已經有啦，咁、 okay. 係一啲叫做季節性嘅儀式嚟嘅。咁呢啲季節性嘅儀式，咁佢哋會做啲咩咧？咁啲人就會聚埋一齊啦，跟、住可能會即係劏嗰啲豬油羊嗰啲咁樣啦， 即係好似成慶典咁樣啦。 係啦，跟住就會將佢哋膀胱充氣，就攞嚟就做波咁樣踢嚟踢去啦，咁樣。 咩咩啊？攞咩嚟？ 攞啲動物啊，佢嗰啲膀胱以前你冇，即係你冇嗰啲。 明，即係冇真係一個皮球咁嘅東西啦。 佢哋就揾佢嗰啲內臟咁啊，充咗氣咁啊變。 一個足球 都有啲嘔心嚇。跟住咧，跟住咧， 係啦。咁但係佢哋就話呢一樣嘢，因為係嗰啲季節性喺啲鄉村地方會出現咧。佢話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呢一啲嘅比賽啦。以前係冇、好似而家咁樣有規則有球證咁噶嘛。 嗯嗯。 所以通常咧喺嗰啲即係村民之間咧，就會利用呢一個所謂當年中世紀足球比賽，順便解決嗰啲私底下嘅人事糾紛啊、 哦、 土地糾紛啊。 OK。 就喺嗰度搞埋噶啦，即系要打咧就喺嗰度打， 即系一个微型嘅战争嚟噶咯。 冇错啦，即系我话就话踢嗰个皮球啦，即系嗰个内容。 系， 但 系 实质上嘅借啲又批争啊， 系 又嚼你啊， 哦、 又铲你啊。 OK OK， 又冇人数限制，咁啊即系群众殴斗咁样咯，好似 一个现代化文明嘅战争啦，变咗用体育去解决啦。 系啦，同埋佢话系直情可以一场嗰啲比赛，而家你又11个打11个啦。 系啊。 以前成百几二百个村民冲落去，咁你咪即系 集体殴斗噶咯，嗰啲就 系话就话抢波啦，你咪好似咩啦，你咪好似睇少林足球咁咯，话就话踢波咯， 真系仲要系球证又系我嘅人吓， 系啦 系嘛， 系啦， 哇， 咁未必有球证，所以佢话个缘起就系喺以前呢啲一个南乡村地方开始，咁你有呢啲，大家用嗰个所谓嘅运动 系 去解决一啲平时生活上面一啲嘅纠纷， 即系好老实讲，以前嘅运动就真系冇乜体育精神咯。咁样听落， 因为你未有一啲叫做球例或者咩，佢未系统化、未规则化呢一啲嘢嘛。 文明当时 系啦，佢话喺后期之后呢啲运动可能传咗去翻一啲大城市里边啦。咁、你啲贵族嗰啲学生可能亦都会接触到啦。 系 咁，但系你要避免啊！哇，我贵族嗰啲仔 总不能够咁样 俾人打点算咧？ 系咯， 咁所以先慢慢就令到叫做貴族之間，佢哋唔好搞啲咁嘅嘢， 就 叫做 規 則化 啦。 係、 okay、 啊，即係你人數有限制啊，跟住慢慢亦都你有喺嗰個球一個指定範圍裏面玩啊，咁、甚至乎慢慢就會你再加埋一啲球證啊、規矩咁樣，即係類似一件咁嘅事咯。 係， 咁但係你追溯翻最初期就已經有 一個咁得意嘅， 係啊，即係佢哋好多代以前嘅人其實已經做緊呢啲嘢啦。咁 OK， 不過點都好啦，我覺得琴晚嘅賽事大家都今日睇完就唔好咁嬲啦，即係我覺得衰敗。游泳嘅呢一场系都踢到12码啦，好紧张啦，大家都睇咗一场好刺激嘅赛事啊！ 冇嬲啦，揾得翻嘅， 你揾得翻咯。 我冇嘅呢啲，我啊好干净嘅睇得， 我啊唔敢掂啦。 唔系啦。 像败不者，萎靡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上，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者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顽强旧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冰，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最更缤纷，想做炮灰的那群。Oh, 续斗争，来告知世人，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 一首啊，灵感都嚟自足球嘅作品 ，DJ 嘅《圣马力诺之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检查员指引，定明若果上映的影片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检查员应该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结论。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強調，修訂指引是因應香港國安法實施，並非影響公眾欣賞電影或者創作自由。早前已經同電影業界會面，同解答疑問，相信對業界有幫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梁卓文說，會為電影檢查員提供國安培訓，如果遇到法律問題可諮詢律政司，如果涉及政策方面亦都可以向商經局查詢，不會要求一個人自把自為做決定，有需要時可尋求指示。就三名政府高官應邀出席晚宴違反限聚令，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三人已經公開道歉，希望他們吸取教訓，以後不再發生同類事件。譚耀宗出席活動之後被問到當局應不應該跟進，例如設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他回應說相信政府最掌握資料，既然特首和政務司司長已經回應，他亦都沒有補充。又認為事件不能夠同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宴請及籌作事件相提並論，認為兩件事背景不同。另外，對於再有多名支聯會常委辭職，會不會可避免違法風險，譚耀宗說不就此作定論，強調任何組織或者人士都不可違反香港國安法。威尔斯医院证实，肝胆胰外科主管吴国济在上个月9号为一名病人进行22指肠切除手术时，让一名正是接受第一年外科专科培训的医生在他监督之下为病人进行胆管回肠吻合程序。病人在手术之后因其他伤口缝合处出现渗漏，一度留医，已经出院。据了解，事件涉及一名女医生，那名病人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出院，留院期间情况稳定。院方表示，手术期间有一名顾问医生和一名副顾问医生在场。院方表示，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肝胆胰外科医生手术培训安排，包括不同资历的培训医生在监督之下可参与的手术种类，以确保受训医生所进行的手术难度与专业水平相称。泰国当局计划为第一针注射科兴新冠疫苗的人士在接种第二针时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以加强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保护，建立更高免疫力。报道说，若果落实执行，泰国将会是首个国家公开宣布混合接种中国和西方国家开发的疫苗。卫生部门表示，67,000多名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医护人员之中，有618人在今年4至7月感染新型肺炎，其中一名护士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听日气温介乎29至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

去意，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暇于白纸，从编写日志。 乍事入边令我特别觉得吸引的地方是大部分爱情故事都是以甜蜜为主题，而他就以分开为主题的。刚刚听过有张敬轩的最新派台作品《从头开始》。 离开吗？终于舍得搬走对吗？我拜托你快执行李吧，送你搭车别说话，挨过了吧，双方都好松口气吗？你放过我去找下个他好吗？我亦会习惯，亦会越快，亦会遇到新的他。分手好过每天再受气，又再暴躁来分我。就算后悔，就算内疚，就算自责，都不怕，最怕有人你道歉又进入我的家。真心不该多讲废话，我拜托你带走合照吧，你那套锁匙放下，挨过去吧。分开不比一起更差，你放弃我去找下个家，别怕。我亦会习惯，亦会愉快，亦会遇到新的他。 分手好过每天再受气，又再暴躁来分我。我就算后悔，就算内疚，就算自责，都怕怕，最怕有人你道歉，又进入我的家。为你好，我做人渣。为你好，我做人渣。为你好，我就无牵挂。变路人无畏怕。为你好，我做人渣。为你好，我做人渣。过每天再受气，又再暴躁来分我，就趁早分开下。 听过有朱文熙分开下。有些说话呢，看落去好像平平无奇，但是由特定的人物去讲出口，往往杀伤力可以特别大。就好似《春光乍泄》入面何宝荣每次都会同黎耀辉讲，可唔可以从头嚟过，呢一句正正笃正咗黎耀辉嘅死穴，所以呢段关系亦都每次重重复复。咁当然喺现实生活入面，一段关系最有殺傷力未必是我們可不可以從頭來過，有時只是很簡單一句問候都已經足夠令人隱隱作痛。 我好嗎？為誰大聲哭過？你好嗎？共誰無聲討我？陳陽霜别除回忆折磨，暂时随心沮丧，扑面压抑自我。你记得泪流落到眼河，我记得夜来萤火不多，未要紧，闷人日子得过，动人时光且过，妄残我别扑火，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这为何，仍然求传奇求什么，永远太远无谓太早分对或错。身出错，我好吗？灵魂无比饥饿，晚暗中就凝望深渊里，我们曾经交错，擦亮过的花火。你记得释放自己枷锁，我记得在原位中安坐，最要紧力求螺丝不破，岁月正好不过。就前藏在被窝，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 信过祈求什么，为求成为微弱亮光。最初活着未出生的我，爱上这女子一家，你也像我行近过发觉爱更加多，不想了放心的唱歌，从放声的最初并未为了天肯听我，平凡人还能做什么，平常仍能维持心撑着过， 方浩文你好吗？在电影里面呢，本身他们两位男主角是相约了去一个瀑布那里的，就是叫做伊瓜苏，但当时他们兜兜转转行了很多冤枉路。 曾约定那天与彼此分离中，你穿西装献奏，我穿婚纱献唱，谁不知 最后只有一个人。 那一起谱写的爱歌 可以站在这个衣瓜树 的只有我，夜半在黑暗里独奏，是我不懂爱让你感到没自由，宁愿放手太多的争拗，让爱逼进绝路怎向前走，幻想好好的跟你抱拥，谁知竟亲手将爱告终，曾说过要合力对抗疾病跟苦痛，何不好好的相信对方，何以要推测最坏结果，引力法则已生效，将你跟我吸进漩涡，再也退不回当初。 这可错 相爱，彼此处得更自在。谁不爱，仍很感激你自然能爱。如说了我，爱不更改。曾固执对错，这刻都只不过尘埃。 同样都是用电影做取材，同名电影叫做《我想和你好好的》，它是陈雷。很多约定就好像伊瓜苏瀑布这个画面那样，不一定可以两个人去得到的。 凡人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给耻笑叫做光棍。 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 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 寻找神圣的小女生， 那一吻缘分总没下文， 唯有多点勇敢。 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好，再拼命爱别人都别人也推开，是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努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 那是晚辈率先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 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孤枕，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仍会是重伤，心心不忿。 即使太笨， 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是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再没期望福袋。封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封信爱，总必输的比赛，神明未抱着爱，人们便更。 有啲歌曲好得意嘅，一个人唱同两个人唱嘅意境系好唔同嘅。上次独唱版就好似讲紧一个独男嘅古仔，今次咧有另一个意境，有曾比特 featuring J.C. 陈明同我不是丘比特嘅 duet version。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敏感度不足。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忧虑，喺伦敦举行嘅欧洲国家杯决赛会引致新型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欧国杯决赛，意大利对英格兰，现场有60,000名观众。世卫紧急项目技术主管范科霍夫形容，喺防疫角度嚟讲，属于毁灭性。因為看到病毒傳播就在眼前發生，並不感到興奮。他又指出，沒有佩戴口罩的觀眾歡呼、叫囂和唱歌， Delta 變種病毒會容易感染沒有注射疫苗的觀眾。英國已經計劃在7月19日解除餘下的防疫限制措施。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听日气温介乎29至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排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较为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影业台，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德宝花园的了。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去这个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单车馆公园，去将军澳方向呢虽然就冇乜车龙，但係近住秀茂坪道呢就比较多车㗎。秀茂坪道去安达村方向近住宝达村嗰段呢有啲工程啦，咁同埋又加上放工时间，咁交通有少少挤塞。九龙区路面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旺角咧就转去呢个九龙湾之路多车啦，咁啊近住九龙货仓至到丽业阶段咧都系多车嘅。新界啦，咁啊大埔嘅沙田市中心段都系交通繁忙嘅，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至到马场段就慢车，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去到美林村段呢而家都系多车嘅。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黄珠路嗰段呢现时就比较繁忙。西贡嗰边西贡公路咁近住白沙湾段呢而家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秀茂坪道秀晴楼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 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用青春去学习做军人，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七月十九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二台四十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大个孙嚟第一次，系会多疑少少嘅。 其实我期待在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上，放不开才突破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千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怕黑带着。在别念开心笑着，但暗中绝泣，谁没有秘密？ 为剧集主唱嘅片尾曲 ，Hanna 咧邀请咗剧中最多对手戏嘅黑哥做今次 MV 嘅男主角。但原来对方做咗咁耐戏都冇试过拍 MV 嘅，仲话自己老饼，一开始以为 Hanna 同佢讲笑。 其实我期待在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 作曲刘奕星，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魏景宏、何哲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谷子乔不相信别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啦，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呢、這个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真系恭喜晒啊！恭喜晒，恭喜晒！ 冇错，咁我哋就事不宜迟咧，将会打俾今日我哋要恭喜嘅单位嘅。咁呢个环节就会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即系啱啱礼拜六啊，公布咗嘅二十位里边咧，我哋会拣选一啲打去亲自恭喜佢嘅。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啊，好突然啊！ 系啦，收花先，收花先。 系啊，送啲烟花俾你啊！ 耶、 yeah, 多谢多谢 我哋今日第一个打去恭喜嘅单位呢就有 Serena 吴嘉熙嘅 Hi 耶、 yeah,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啊好似第一次被恭喜啊 係啊第一次你玩呢个环节啊我哋諗嘅时候呢即係度緊嘅时候就係、是、未打过俾你因为我有呢个环节嘅时候你未派过 係啊同埋话晒都啱啱转投新公司啊嘛即係贺贺佢啊嘛係咪先 耶好开心啊 係啊要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就係、是、你嘅派台歌《足步十回字》嘅，啱啱呢个星期咧，我哋港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啊！恭喜你， 耶、yeah, ！多谢晒。 有冇啲咩多谢说话？可能多谢啲诶，乐迷啊、团队啊嗰啲咁啊？ 做咩啊？上台啊？ 首先多谢你哋打电话俾我话呢个好消息俾我听啦，跟、 yeah. 住多谢新公司啦，多谢同埋多谢都要多谢 Jam Pass 啦。 新年啲日啦，多谢好似真系得奖咁， 系好贵噶。 多谢吴林峰啦，多谢陈永谦啦，多谢 Randy 啦，多谢自己啦，同埋多谢令到我呢只歌学到好多嘢嘅人事物， 系 咁样咯。 多谢晒所有人。 咁啊，耶！嗱，虽然我哋呢一个恭喜嘅电话咧，虽然冇个奖颁到俾你嘅，但我哋都有啲礼物嘅， 系啊， 每次都会令你哋收到啲惊喜嘅， 系啊，有啲押韵嘅说话送俾你嘅， 系啦，又嚟啦，我哋 系我哋而家嚟， 又嚟， 系啊，又有嘢嚟咯， okay, okay. 新上榜有吴嘉熙 凭逐步拾回自己， 学识分享喜与悲。 喂，你今日食咗饭未啊？ 点啊！最 后 嗰句系， 最后嗰句就系问你今日食咗饭未？首先压咗个韵啦。 哦，OK， 未啊，未食啊，唔系、啊，我要压韵翻， 就系答未啦咁啊。 未，饭就未。 系啊，因为我哋都好印象深刻，就系上次个访问咧，你有讲到呢一首歌令到你学识要分享多啲咁样样嘅。 系啊， 咁所以 喜与悲， 系啊，喜与悲，所以我哋摆咗你今日食咗饭未，就谂住叫你分享今日。 我以为你话摆呢一句系因为佢如果未食饭，嗰人会猛啲。 点知你记住呢样嘢？ 系啦， 我今日唔猛嘅，但系我未食饭。我今日陪妈咪食饭一阵间。 O K， 系啊。 咁呢只歌其实由之前即系我哋做访问又好啊，一路出咗派咗台啊，出咗 M V 等等好多唔同 media 见到之后，有冇一啲嘅可能听嘅朋友都有即系 send 啲 message 啊 ，D M 你同你 share 下一啲佢哋对呢首歌嘅谂法咁样噶？ 有啊有啊，其实我自己都睇譬如喺 M V 下面有啲 comment 啦，我亦都收到唔少人嘅回。即俾返我嘅 comment 啦，其实我好鍾意睇啲人唔关事㗎喎，即譬如可能佢係一个素人，而佢因为一啲嘅经历听咗呢一隻歌，那个感觉係陪佢度过一啲难关啦，或者佢都有同我去分享，哦佢都有曾经有一个咁样嘅位，或者佢面对緊一个咁样嘅问题嘅，咁佢都会同我讲话，我都唔知我自己做唔做到，但係希望我都可以做到，咁我就会回一啲鼓励嘅说话啦，即係当然就话俾佢听，我都唔係做得好好㗎，我都学习緊，希望大家一起好好学习，可以真系慢慢去拾回自己，系啦。咁我觉得呢样嘢好开心嘅系，原来呢一只歌除咗系大家咁认识我，知道我经历紧啲咩嘅时候，我都原来知道出边有好多人都经历紧同一个嘅问题，或者系发现自己有咁样嘅问题，肯去改善。咁我系开心，我唔系一个人咯。 我记得有一个 comment 嘅朋友话咧，佢即系啱啱失恋，所以听到呢一首歌，佢就话好重啦，即系嗰个成个嘅情况就好 fit 到佢自己嘅 situation 咯。 系啊，我都，唉，我明噶，即系我都好想即刻复佢，我好似唔记得复佢，系我想复佢嘅，我即系想话，即系我都明白，大家都经历过，知道失恋嗰种痛系点样，所以我知道佢要去面对呢样嘢系几大嘅勇气咯，所以想同佢讲声加油。 所以听咗呢首歌，睇咗 M V 嘅朋友，就你记得下面留言咧 ，Shona 真系会睇噶，即系佢会见到噶，大家记得留言。 系啊，唔好意思，我未复啊，我就复噶啦。 仲有一个有人话咧，Shona 几时会有跳舞？歌我见到，即系呢个完全 系咩？ 系啊，我记得有个留言系问啊，几时又期待你会有一啲跳舞嘅作品咁样 啊？哎呀，我都好期待啊！不过我估唔知咧，今年可能未必有咁嘅机会，但系跳舞片可能有咯。 系，即系会搵一啲歌嚟 cover 咁样跳，或者搵翻之前自己作品。 系啊，但系跳舞歌一定唔少得嘅，我人生里边一定需要啲跳舞歌嘅，希望好快就会有啦。 咁啊，大家可以睇住啲跳舞片顶住瘾先啦。 系啊，或者用呢只逐步拾回自己编一个慢版咁样样，好似好 可以啊！我成日都喺度乱咁跳啲 content 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想睇 我唔会俾大家睇，因为好癫。 我好想睇呢一面， 我都好中意噶。 你要学识分享啊 ，Sharona。 我私底下分享俾你哋。 OK OK， 好啊，哇，咁啊，再次恭喜你嘅生日派台作品啊，逐步拾回自己身上榜嘅，咁啊，希望预祝呢一首歌嘅成绩会继续向上啦， 逐步向上扬 啊！多谢， 感谢你，唔该晒 Sharona 今日 ，Thank you， 拜拜。 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被摇撼，有个人憎我一身伤痕平常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成感，独立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我自问，撕开粉碎为何回去，别念着相爱的假证据，路上拾回一些洒脱卖掉恐惧，地球这么大拥抱面前单身之旅，抬头 再次恭喜 Sorana 吴嘉熙啊！咁啊，呢首《足煲拾回自己》嘅加入新公司新嘅派台作品，咁啊，新上榜，今个星期中文广告龙虎榜第十七位啊，恭喜晒！好啦，而家打俾第二位嘅朋友啦，唔知佢听唔听呢？ 喂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恭喜你喎、 啊，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系啊，我哋有啲烟花，你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 啊，系啊，真系准备咗啲嘢送俾你噶。 烟花唔系睇烟花， 系啊，听啊呢、這个。嗱，我哋第二个打通嘅电话咧，有 ROT 嘅阿水啊。 Hello，Hello， 系啊，我哋打呢通电话俾你咧，有一个消息话俾你听嘅，就系、是、你哋嘅宜兰食雪糕咧，呢一个星期咧喺我哋中文嗰个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啊，第三位，所以将呢消息话俾你听嘅，恭喜晒！ 哇，三甲 系啊，我又 check 翻我哋上一次打俾你嘅时候，就飞咗啲六十秒嗰时系入咗三甲，跟、住我哋嗰阵时又打俾你，跟住今次系啊又系三甲嘅时候，我哋又再打呢个电话俾你嘅，恭喜晒你哋啊！ 好啦，希望下一次我哋再派新歌又见到你啊！ 系啊，会啊， 可以食雪糕庆祝下今次。 系啊，咁我哋咧有一个小小嘅心意咧送俾你嘅。就是伴随住呢一个消息，就有几句押韵嘢咧，又嚟送俾你哋啦。 有嚟啊， 系啊，系啊，系、啊、最多呢啲啊。好，我哋嚟啦，恭喜晒 R O O T， 今个星期 Number Three 宜兰雪糕爱事。 点知结局好 scary。谷蟹，谷蟹，谷 蟹，谷蟹，谷蟹，多谢你啊！多谢你俾 都俾面嘅，都俾面嘅， 俾翻 多谢你哋啊！ 都诚恳嘅，都诚恳嘅。 喂，但系呢首歌的而且确系大家都觉得精彩其中一个地方，就系、是、只歌去到一半嘅时候咧，即成个气氛啊、节奏啊、曲式上面都转变咗， 那个冲击好大。 系喎，有冇得讲下呢一个嘅概念嗰阵时系咪即系开始已经觉得啊只歌要咁样玩下嘢先，即系有啲似之前，譬如《飞咗只六十秒》都系有一个变奏咁样样噶嘛。 嗯，嗰一个就喺速度上同埋喺个 key 上嘅转变啦。但系今次咧，因为其实写呢首歌嗰阵时候，我哋喺系真系讲紧去台湾嗰阵时候一个轻松嘅心情，我哋自己成队 band 去嗰度做演出嘅时候，咁但系翻到嚟咧，咁阿苏道哲就同我讲，佢话喂。咁輕鬆嘅歌寫咁輕鬆嘅歌詞好似好奇怪喎、哦，咁輕鬆都唔 R O T 嘅，咁然之後佢話不如你試下加少少恐怖元素落去啦，咁我就加啦，盡量去試下諗下點樣寫啦。咁所以最後後邊歌詞上你都會睇到有一個 twist， 就係嘅個旅程咧變得哦有少少 scary 啦。咁我哋就諗緊啊歌詞做到呢個效果，咁我哋音樂上點樣做咧？啊諗。升 key 降 key 好 typical 嘅方法，咁所以我哋最后就用咗一个方法，就係將 detune 咗佢，就变成咗我哋平时录音可能係 440Hz 嘅标准，但我哋就將后面嗰段变咗420囉，咁係一个完全唔啱嘅标准嚟嘅，又唔係低半度，又係一个半度又多少少咁样，咁所以对于一啲真係有 perfect pitch 嘅人嚟讲呢，佢哋听嘅时候真係会觉得毛管动嘅，咁係真係會達到一個 physical 有反應嘅 effect， 咁所以對於我嚟講覺得嗯睇嚟係啦，仲有加上我哋 mixing 嘅 Matthew 幫我哋做咗一啲再強烈啲嘅音效，令到嗰一個轉折位大家會更明顯地 feel 到係時候轉啦。 同埋呢首歌最劲咧，系好多人听完一次有第一层嘅冲击咧，再睇埋个 MV 咧，嗰个冲击系再大少少噶嘛。即系当时去谂嘅时候，系已经系一套过咁样谂好晒噶啦。 当时去谂咧，其实就系谂啊，我哋 ROT 不嬲做音乐咧，都系我哋自负盈亏咧，冇乜太大 budget 嘅。咁所以之前咧就动画就我自己亲手去画啦，同埋揾 animator 帮手一齐去做啦。咁今次咧，我哋觉得宜兰食雪糕既然讲台湾，咁系咪应该都要个 MV 系关于台湾咧？咁我哋就谂啦，啊，最台湾嘅嘢系咩咧 ？ROT 系我哋嘅鼓手啦，咁佢又。亦都喺呢個台灣啦，暫時嚟講翻唔到嚟香港，所以就喂，還掂你都喺台灣，譬如你幫佢拍咗呢一個MV 去啦。咁所以佢就動用咗佢自己太太咧，同埋自己嘅攝影器材咧，就去拍攝咗呢一件事。咁我哋就講個歌大概係啲乜嘢，咁佢就自己去製造佢自己覺得係嘅 hidden message 啦。咁所以係啦。 系啊，因为半夜睇 MV 都惊啊！我发现 都 原来 系啊，同埋佢都系个 MV 都系后半咧，佢画面嘅质素上都会扭一扭嘅。 主观镜又唔同咗，少少即系你系啊。 我自己都要多谢简历工作室同埋原子啦。 系， 如果唔系佢哋俾咗好多唔同嘅资讯我都唔会即系可以咁充分地写到呢份歌词，同埋俾咗啲咁样嘅灵感，可能我哋嘅鼓手去拍摄呢一个 MV 啊。 系，所以呢一首歌大家特别 radio 听就系即系一个 version 啦，睇埋嗰个 MV 攞到多啲嘅线索嘅时候，的而且确系会有另外一层嘅感觉嘅，系啦。咁啊，再次恭喜你哋呢一首歌攞第三啦。咁我哋之后啊，亦都会听到即系 R O T 台松音乐做访问，有详细再介绍呢一首歌啊。 多谢晒你哋， 谢 谢你阿水，唔该晒你，拜拜， 多谢你啊，拜拜。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Where should we go? 一起上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浪，试试也好。You and I， 宜兰食雪糕。You and I， 是林吃地道。Let's go， 双腿只跳着舞。在那车厢，心呼吸互相拥抱。 開始，如果你有 perfect peace 嘅話，會唔會聽到有少少唔舒服呢？啱啱聽過呢一首就係、是、今日禮拜第三位 Our OT 嘅宜蘭食雪糕。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再拘捕多五人，涉嫌串谋策划恐怖活动罪，违反香港国安法，怀疑同港独组织光城者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警方相信当中两人是金主，其中一人是学生。警方话，被捕的四男一女由15岁至到37岁。警方在行动之中根据法庭手令搜查各人的住所和工作地点，并且检获一批涉嫌同案件有关的物品。有关案件至今累计有14人被捕，警方说行动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大埔乡事会方一个劏房单位发生致命火警，一名42岁女子以及她两名分别13岁和8岁的女儿死亡。教育局说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已经即时和有关学校联络。教育局说德式校方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事件，包括安排学校社工和教育心理学家为有需要的学生和教职员提供支援和辅导。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联系，提供适切支援。香港特区政府和国家发改委以及其他相关部委通过视像会议，举行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会积极参与国家的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把握好“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发展。另外，在雙方代表見證之下，發改委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和香港的一帶一路總商會在會議上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加強內地與香港企業的協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听日气温介乎29至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柳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车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口会停，自身倾心风边一夜情，人尽痴情，谁能安静？期望此生一醉，莫再醒。来吧，激情，无负生命，放声高歌，长夜不要静。 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第一首带来的作品有黎明的一夜倾情，改编自安全地带1984年的恋之预感。80年代的作品往往都带着一种都市 City Pop 的感觉。好了，回来奔神的世界，跟着你 feel 接下去。 I'm not afraid to die. 呢、這个夏天咧，周遭嘅环境唔知点解都俾一啲 city pop 嘅元素去包围住嘅。咁啊，好啊，有一个藉口俾我播一下啲 city pop 嘅作品。即包括咧，早两日放假嘅时候行街，无啦啦睇衫，都见到有 city pop 嘅元素喺入边。例如有啲嘅时装店揾咗一个叫做永井博嘅插画家去 crossover 联成一啲系列，好 city pop 嘅成件事，好想买波太贵。啱听过有大桥纯子嘅 Sweet Love， 听咗有参山青桂 Scramble Cross， 除了行时装铺见到有 City Pop 之外咧，睇玩具铺都有啊，有种叫做 Vapor Wave 嘅感觉。 品呢，如果大家近排行经某一个旺角嘅大型商场，见到顶层呢搞緊一个玩具嘅，我唔知係铺头嚟展览啦。其中佢 playlist 有呢一首歌嘅。我亦都係当时俾呢首歌吸引咗，即刻打开个 Shazam 睇下啊呢隻咩歌呢，就叫做 Kanashi Kurai Diamond。刘善盈同埋一十三十一嘅作品。复兴有几个元素唔少得嘅，包括 City Pop 啦、Vaporwave 啦，我谂动画啊、糖胶公仔啊呢啲都系嘅。我仲有一啲雕塑，所有嘅艺术集合品形成咗最近一股文化气息，出现喺大大小小嘅生活同埋商场当中。咁啊，最后听过有呢一首。Marina Saito Crazy for you。 下星期奔驰 Monday Blues 再见啦。